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alone. I just write a song, let's turn it on. Trust me, baby, we are not in phone. 这不是在梦中，这故事太冲动。I can't believe it, 你的风格让我这么驾驭，踏遍整个星球都没有人会像你。我就像一个白痴，眼睁睁看你降临，束手无策的感觉，你亲手把我降罪。No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以上新闻，想对你说英文。外星人，可你太清纯，我只想要给我打零分。特工保护你的安危，更了解你的心。 I wanna be your hero， 为了你对抗宇宙，让地球人都知道你是能被我拥有。 Oh my god， 为什么他们都带着 camera， 他们应该知道艺术家是我，就像 Pablo。 我知道你的星球那里夏天到底热不热，肯定是因为你，因为你才变热。 I say no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以上新闻，想对你说英文。 I say no way， 怀疑你是外星人，可你太清纯，我只想要给我打零分。 这首歌呢是外星人，然后歌手是满舒克。刚刚在看这个歌手名字的时候呢，就在猜啊，他是不是来自于新疆。结果 有点夸张了，离得太远了，人家在祖国的南端了， 一南一北哈。 哎，其实这个就是昨天在这个女生节女神节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新歌哈、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个新一的女生是女神的时候，满舒克就是别出一格的说了一个外星人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啊！敢在这一天说你喜欢的这个女孩她是个外星人， 因为她给你太多的那种灵感呀、火花呀， 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毕竟有奇思妙想才能去创作出这种别具一格的音乐嘛。 那倒是了。正在收听到的音乐随心听，在今天的送上好音乐下面的这首歌呢，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不管是不是在什么女生节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节日用来表白的都是特别合适。 没错。 那这首歌是来自于 Jason Mraz 在他的专辑 Love is a Four Letter Word 当中 The Woman I Love。 sometimes too with your voice. But that ain't enough for me to move out and move on.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love. We don't have to hurry, but you can take as long as you want. I'm holding steady and my heart's at home. With my hand behind you, I will catch you if you fall.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love. Sometimes the world can make you feel you're not a welcome anymore. When you beat yourself up, you let yourself get mad. Those times when you stop loving the woman I adore, you can relax because babe, I've got your back. Control. You wake up each day different, another reason for me to keep holding on. I'm not attached to any way you're showing up. I'm just gonna love you like the woman I standing in the rubble, running to a fade. Need a brand new coat of pain. I found myself in trouble, thinking about what ain't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Safe. Like the rain. 这首 Hypnotized 是来自于 Coldplay 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就有点梦幻，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催眠的意思。 嗯，没错，这是在主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 嗯，40岁生日啊，这对于一个摇滚乐队来说，我觉得他们本身就很酷， 而且能够这么长时间还依然被歌迷喜欢。 对啊，常青啊，Coldplay 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酷玩乐队， 没错。 嗯，在半点片花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啊，他也是非常常青的谭校长。 哎，乐坛常青树，而且像之前李克勤出来的时候，大家也在呼唤什么时候能看到他更多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嗯，你是说李克勤还是 谭咏麟 啊？ 就是两个人左邻右里嘛，当时那个年代。 啊，真的，大家还真是挺怀念谭校长的。 嗯， 他即将在4月份呢推出一张全新的国语大碟，其中每一首全新的创作都是和一些大腕的歌手来合唱的。今天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他和孙楠一起唱的，为环保、保护地球为主题的一首新歌曲。 嗯。

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ok.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and our cups to the stars.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The present has no ribbon.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just some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来自于 Daft Punk 的这首歌，欢迎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是3月9号星期四，在北京时间中午的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伴随着窗外的阳光一起来听些歌。 嗯，没错，这刚刚这支乐队呢，我经常用他们这首歌 Get Lucky 用来做电乐，就是尤其在我播一些资讯的时候，所以刚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 是吧？你看，你错把音乐用在了这个地方之后，你就会有联想，有记忆感。 会啊，就比如很多人都是有一首特别喜欢的音乐，然后引用它来做一些铃声啊之类的，就发现这首歌你再也不想再听了。 你说的是起床铃声吧？ 起床铃声，对，或者是手机铃声， 都有可能 对 毁了这首歌、 嗯、尤其是起床铃声啊，你就对他的那种好感度直线下降。 所以什么时候你特别喜欢一首歌，想要测试一下对他的喜爱程度、 嗯、 就可以试一下把它变成起床铃声吧， 何必要为难自己。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们，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新浪啊微信公众账号 YTTP986。 嗯，没错。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彭博，特别适合在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踮着脚一起跟着动起来。 嗯，是说每个人都有单身的时候，单身的时候难道就只有无聊和悲伤吗？ 嗯、啊，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但是还有要懂得去享受你一个人的独处的那种快乐， 嗯， 所以这首歌就是《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小跟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有几十亿人口，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气下气的飞，只会这一句。啊嘎里嘎啦啦，哒哒哒哒哒，想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连着一个我。是快乐，孤单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它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强壮却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讨厌被冲突打伤口，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沉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唱了些大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的飞，只会这一句。啊嘎里嘎啦啦，哒哒哒哒，想我，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哒。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啊哪里个啦啦，哪里的大声，爱上你的寂寞，也是特别的，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昨日担当昨日敢想，昨日转眼就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情烈徒伤不愿忘，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情冷眼没牵肠，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或星光，一多少凉薄世态可 起故乡，宽饱两餐，诗写云上，早春一去又如常，刻骨雨雪，失落雨风，长情已在夜雨响，故事一些年岁难长，虽是此刻不忘，一如山王。昨日转眼就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欲望，世尽冷眼眉牵肠，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 有一些古风的一首，来自于陈鸿宇的《一如少年模样》。 嗯，其实陈鸿宇之前的歌曲，我们听到像《理想三旬》啊这样的歌曲，总觉得他的声音当中有这种沧桑、有种成熟的味道。 嗯， 那这次呢，这个一如年少模样，好像又把人带回到他年少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初心吧。 对啊，这是很多的成年人呢，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呢，都想回头看一看，看看当初的自己，看看当初那份纯真的样子啊，拿出来创作一下呢， 嗯、 还是挺感人的。 对。我觉得像很多咱们听到的一些民谣歌手、摇滚歌手，他们总是还有一些少年气。 对， 就不管到什么时候， 嗯，就像你说的，不忘初心。而且如果一个人保有那种年少的气息的话， 嗯、 但是不能整个人都呈现那个状态啊。他有那样一份纯真的话，还是看起来很可爱的。 哎，没错，会让你觉得他还是有那个柔软的地方。 对，一个可爱的人，肯定是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的人了。 嗯，没错。下面这首歌呢，这个歌手应该是我之前也跟你介绍过很多次了、 嗯、 我说他是火山音，然后嗓音也是很有特点的这样一个年轻歌手。 对他的名字还是有些印象，简弘毅。 嗯， 这次是为电视剧来唱了一个宣传曲《青云志二》，这是一个 我知道你连一都没有看 了解我， 对，也是一个热门 IP 诛仙来改编的这样一个电视剧。 嗯 so 嗯， 所以就是你像里面有什么李易峰啊、赵丽颖啊、还有杨紫啊，这一系列的年轻的小鲜肉们， 嗯， 他们演的这样一个古装剧。 那我们听歌吧，《伤心花》， 好吧，来自简弘毅的这一首新歌。 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

气磅礴的这首《崛起》，就是来自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崛起》的主题歌，是陈斌来演唱的。 没错，那其实《大秦帝国之崛起》之前这已经是第三部了，系列剧到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热评啊，包括前两剧的前两部的评分也非常高，在豆瓣上，在这些评分网站上。 所以刚刚你也给我安利了一下，说这部剧真的还是不错的。 对，因为所有的演员演技都很在线，包括这一部《崛起》，我也看了前面几集啊，总觉得就是剧情非常的紧凑，然后还有一些人物的情节对话设计也非常出彩，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顺便去了解一下历史哈、 啊。嗯，没错。接下来再看一首歌曲啊，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歌。 哇 哇，我一提到李健两个字，你稍微矜持一下。 啊，我又表现 一下子就发现你喜欢他， 很明显是吧？ 嗯，对， 那就对了， 来自李健。 对，李健这首歌呢，其实已经是一首老歌了。 嗯， 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当中，那不过在2013年的时候，他用古典的这种编制啊，再次去选编了一些其他之前他唱过的歌，是收录在他的《李健时光》当中。 嗯，没错，那这次也是刚刚你说的，是古典乐的编曲形式再次去重现了一下。好多人都觉得这时光流转啊，有一些歌手他会再去翻录之前的歌曲，就是一种难得的惊喜。 当然，就像我们在歌手当中听到这个林忆莲、 嗯、 每一次唱一些老歌的时候，包括他自己出场第一首《别问我是谁》、嗯、还是《不要问我是谁》， 就觉得好感动。 对啊，那个生活当中的点滴在他身上呢，经过了沉淀之后发酵出来，就像老酒一样醇香。 嗯，李健这次在歌手的舞台上变成一个放飞自我的段子手哈， 发现他现在是就是去派去活跃气氛的嘛，说沈梦辰、 啊、 对吧、 嗯、 说哎呀成熟了 哎呀，像一个大叔一样，男神哈， 对， 又回来了， 说有没有穿秋裤，他早不穿了 他也是在时尚圈混迹了一段时间，感觉 对，我觉得他在时尚圈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是那种文艺范儿啊、 嗯、 在深秋，对，就像是北京的深秋一样，你看到了那种金黄色的落叶，然后呢还有洒过来的温暖的阳光啊、还有那种天高云阔的感觉，就是他这个人还有他的歌带给我们的感觉。 嗯，看看时间，就要送上这最后一首歌曲啦。 是的，就来自于李健的《为你而来》。 那我们就 明天再见了，感谢一小时收听， 拜拜了。 停地去伴来去无常的孤单，也茫然，还好有勇敢，看星空梦幻般流转，怎么能袖手旁观。 北京时间21:00。